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感受到池小池态度不对，杨小燕愈加慌乱了，她带着哭腔辩解道： 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只是太喜欢才拿走的，我不知道你是拿了别人的歌。 池小池心平气和地把挑好的衣裤放在床上，又去挑帽子。 用词不准确，我拿别人的歌是改，你拿别人的歌是卖，我才是拿，你那是偷。 小成哥，你别说气话，我们好好谈谈，好好谈谈这个事。 为什么你会觉得找我有用？现在是云都要和你打官司，又不是我。 小成哥，你帮我跟云都说说情吧，就算你是我的妻，至少也要顾念和哥哥的情分，不是吗？ 说话间，池小池把衣服鞋袜都挑好了，他想自己没必要再花时间和杨小燕周旋，便打断了他的抒情。 你后悔吗？ 杨小燕忙不迭点头认错。 后悔，我后悔了。 池小池的冷笑从听筒那边传来，听得杨小燕头皮一冷。 事情被爆出来，先找严白华跟我谈，自己躲在后面不肯出面，纸包不住火了才来找我。我猜是不是云都的船票都寄到了，你才坐不住了。 杨小燕现在根本听不得传票二字，几乎尖叫出声。 不是， 你没有找过云都，是因为你希望我出面来找云都协商。说到底，你还是想躲在后面让别人替你料理一切。你哥说你年纪小，可算盘拨得真是溜。 所有的遮羞布被一硬扯下，杨小燕张口结舌，后背炸了蚂蚁窝似的一阵阵刺热发痒，关节窝里全是冷汗。池小池下了判断， 你不是真正后悔自己做错了，你只是后悔自己被抓包了。 他挂断电话开始穿衣服。成长环境不同，遇到事情心境和认知自然不同。杨小燕和杨白华他们的成长环境是一个过分狭小闭塞的交际圈，在圈里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人情大过天。如果一个人提出什么要求，对方不愿答应或未能满足，一顶不讲情面不近人情的大帽子便能压得人出不了门。他们从小受到这样的教育，因此在他们的心目里，情分和本分完全是一码事。很快跟他有情分的杨白华就打来了电话。 小程，咱们谈谈。 我有事要出门，给你三分钟。 小程，别这样。 池小池把小领带打好。 你还剩2分54秒。 杨白华发现池小池是跟他来真的了，他也不敢再耽搁，调整好情绪，苦口婆心道： 小燕她只是个孩子，还是个学生，你得容许她犯错，不是？人这一生或多或少都会犯错，何必要一棒子打死？要是她真的被告，万一学校追究她的责任，记她的过，甚至开除她，她岂不是一辈子都毁了？她和你一样喜欢音乐，从小时候她就喜欢拿着树枝比划来比划去，说将来要当个指挥家。他能从我们那里考出来不容易，如果拿不到文凭，他会被他爸爸带回去做活， 到年纪找个人嫁了，就永远回不到城市，完不成他的梦想了。小程，你也喜欢音乐，你应该明白他的心情，对吗？ 杨白华这一席话说得悲天悯人，迷惑性极强。哪怕是和池小池站在同一立场的人，听到杨白华这样一番叙述，恐怕也难免动摇。毕竟，谁都不想做害人一生的罪人。杨白华等待着程元的回复，他知道程元不是心肠硬的人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那个心肠软的程元已不在了。被这对兄妹间接捅了无数刀，流血数年，抑郁而终。所以，对这段情真意切的演讲，池小池唯一的感想是：哼，这他妈什么央视八套苦情剧台词啊！ 你这话说得太好了，不过你说错了人。 一听他这样讲，杨白华满怀希冀的心，像是被针戳漏了气的气球。池小池给他建议， 你们去找云都的律师部门吧，他们说不定会被你感动，善良地答应你不追究责任了。 小程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 池小池掐了表，发现三分钟刚刚好，就挂了电话。 感觉自己好过分哦， 明明一脸愉悦。 会一直上涨，直接过了50%，池小池当然愉悦了。他就这么一脸愉悦地下了楼，程建早在楼下等他，看到弟弟一步一步从楼梯下来，窗外金色阳光掸落了他一身，雪白的皮肤被照得发光。回家时，程元瘦得吓人，在家里养了这么久，虽然肉没有长上二两，但是面色着实红润了不少。前两天程元去剪了头发，把自己打理得清清爽爽，这一身风衣配衬衫更褪去了他身上的青涩气，显得腿长腰细，一段楼梯硬是被他走出了 T 台的秀场范儿。池小池笑嘻嘻地在程建面前站地， 哥帅不帅？ 程建撸了一把他的头发，手法类似撸金毛，把池小池撸得往后一仰，直叫唤道， 我头发好不容易弄的。 程建心里莫名有点酸，不客气地点评道， 从哪儿学的打发胶啊，小孩装大人。 池小池嬉皮笑脸， 嘿嘿，偷你的。 程建上手作势要打他，池小池一猫腰快速溜到门外，出声控诉道， 陈怡，你看我哥要打我，你管不管？ 被点名的陈怡笑道， 哼，我可不管，偷东西啊就该被打手。 偷东西要被打手，只有初中学历的女人都明白的道理，杨白华一个高材生却不明白，还要和池小池反反复复纠缠不休。在去星云录歌的路上，杨白华又给池小池发了很多条微信，主题内容还是劝池小池善良，伸出援手普度众生。左右无聊嘛，池小池索性以观赏他的表演为乐。061察觉到有些不对， 也太执着了，这件事不管谁对谁错太明显了，他根本没有立场要你帮忙。 池小池懒洋洋地撑着下巴看着窗外的行道树回应道， 是啊，他为什么那么执着呢？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了？ 老师，是我在提问。 061稍稍一动脑，立即恍然， 杨白华有把柄抓在杨小燕手里，他必须得帮杨小燕压着，不然杨小燕一旦把事情告诉父母，一定会提到你的存在，到时候他是同性恋的事就瞒不住了。他应该也找过云都，但是被拒之门外，他才想死命抓住你这根救命稻草。 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 石小池特别捧场的起哄，061失笑，有点想像程建那样撸撸他的脑袋，但杨白华这四斤的鸭子半斤的嘴还真挺能叭叭的。负责开车的程建从后视镜里看着池小池， 你手机嗡嗡响了一路了。 自从上次直播后，那个平台就有工作人员一直联系我，希望我签约。 跟苏秀伦说过没有？ 池小池很乖的表示， 没有，合同的事情我不懂，就没有签，只是加了工作人员的微信，先问问情况再说。 程建瞟了一眼一夜间长大了许多的弟弟，他开心得很，但还是要假装高冷。 知道了，一会儿把合同打给我看看。 嗯。 说话间，杨白华的微信又来了。看了这么久热闹，池小池觉得晾着他太不厚道，决定回应他一下。 麻烦你转告他，如果收到了传票，要及时去领，不然就算主动放弃答辩权利咯。 这个回应看来是伤到杨白华了。杨白华闭嘴沉默了好久才问， 你这样要小燕怎么做人呢？ 池小池温柔地回复， 没事啊，我相信他早晚有一天会走出阴霾，那些网友不了解情况都是瞎打嘴仗，只要把网线一拔，谁都伤害不了他。 这曾是杨白华对深陷抄袭风波中的成员说的话，如今池小池稍加修改，原地奉还。杨白华的回复已经有了显而易见的怒意。 你说的轻松？ 我当然轻松，被告的又不是我。